抱抱亲亲说晚安，小朋友晚安，我是 Anna 妈咪。又到了我们晚上要听故事的时间咯，今天的你好吗？今天的你快乐吗？今天的你因为什么事情觉得好快乐呢？ Anna 妈咪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有一只小小鼠要来跟我们分享它的快乐，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小小鼠觉得快乐是什么呢？小小鼠觉得自己是老鼠村庄里最快乐最幸福的老鼠，他每天都好快乐好幸福，唱歌跳舞啦啦啦啦啦，他觉得自己好快乐好快乐。有一天住在隔壁的老老鼠叫住了小小鼠，问他说，孩子啊，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那么快乐啊？小小鼠抓抓头想说，不知道耶。于是他就反问了老老鼠说，那爷爷爷爷，你觉得什么是快乐啊？老老鼠说，快乐是分享，快乐是学习，是帮助别人。小小鼠想说，我不知道耶，这些事我都没有做到啊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好快乐啊。每天一早张开眼睛，躺在软软的枕头上和温暖的被窝里，我就觉得好幸福好幸福哦。起床后，我看到妈妈准备了一桌营养又好吃的早餐，我可以咬一口啊，我最爱的 cheese， 我就觉得哇，我快要飞上天了，好幸福哦。我可以坐在客厅里看着我喜欢的故事书，一本又一本，一下子哭又一下子笑，我觉得书里的故事好美妙好有趣哦。我想要动一动的时候，我就跑到后院，躺在秋天才有的蓬松落叶里面，我只要稍微动一下我的身体，唰唰唰唰唰，哇，落叶就会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哎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我可以骑着脚踏车出门，沿途感受风在我的脸上轻轻的拂过，软软的，轻轻的，我想要伸手抓却抓不到的感觉，好奇妙哦。中午过后和朋友一起出去玩，到朋友家里玩，阿白搞笑的样子总是让我觉得哈哈哈哈超好笑的啦。而且回到家，我可以洗一个好舒服好舒服的热水澡，我觉得超级无敌享受的耶。每天啊，我最期待的就是妈妈带好吃的食物回家，我可以和妈妈抱着撒撒娇。当然咯，还有最爱的睡前时光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听爸爸帮我念故事，念给我听。老老鼠听完后笑着说，啊，原来这就是快乐啊。小小鼠歪着头看着老老鼠，他虽然没有听懂老老鼠在说什么，但他还是觉得很快乐。亲爱的小朋友，这就是我们小小鼠的快乐。小小鼠的快乐在哪里呢？在他的被窝里，在他的早餐里，还有呢，在他的故事书里，还有什么呢？洗热水澡，还有听故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没有发现小小鼠的快乐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里，我们细细的去感受我们的生活，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希望你每天都觉得好快乐好快乐。那晚安咯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祝你们有个好梦，拜拜。